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边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乔川。又到了揭榜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揭晓的是第53期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是针对大学生所设立的原创音乐人才培养平台，为了更好地挖掘高校音乐人才，坚持原创青春的音乐理念，以及给更多年轻人机会的这样一个榜单。所以希望广大学生朋友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后，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我们节目中来。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收听节目还有和我们互动留言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这10个字，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了。新浪微博，欢迎大家直接搜索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话题，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的福利和原创音乐人采访的独家花絮。同时大家也可以选择在百度乐播、喜马拉雅的手机客户端下载来收听你错过的非常精彩的节目。这一期呢，为小伙伴们准备的互动礼品是来自于 PPTV 视频网站一个月的会员资格的电子券，只要大家关注我们并且留言，就有机会得到这一份礼品。另外你可以把自己的原创作品的邮件捆绑发到邮箱原创榜 @北大music.com， 我们一起来期待你的作品。好，接下来要进入到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歌曲揭晓的时间段，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期的排名结果。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第十名何雅伦，《地久片海》，新歌上榜。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蓝色忧郁还是悲伤？我只说不让你依然，不管你身在何方。 九名都可南，教室里的那个姑娘，新歌上榜。 教室里还坐着我喜欢的姑娘，我怎么会让别人坐在她身旁？你美丽的眼神，你迷人的发香，你的照片我留到发了黄。 第八名不了乐队，蛇，排名不变。 感动的心里难懂的真理，我试着寻找雨后的奇迹。不懂的世界，不懂的秘密，我想要知道分开的真理。 我又要买谁的时间，跌到黑白，跌到一切，我面面前 和旺季下降两位。江寒不敢多想，排名不变。 在第六位的歌曲是来自于李湘涵的《不敢多想》，一起走过的岁月，一起度过的青春，与你与我，是否还记得那天的笑呢？是否还记得那天的泪呢？忘记也罢，只求与你们同在。走了，散了，或是南，亦是北，只是曾相交的结，是否留下丝丝痕迹呢？过了太久，或许忘了，我们曾是那么的形影不离。这首歌唱出了多少已经离开校园又渴望重回到校园的朋友的心声。那么还没有毕业的朋友们，可要好好珍惜美好的校园时光，好好享受这份难得的友情。我们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由李湘涵带来的《不敢多想》。 每年青春梦醒来，你还在我身旁，把幸福当真实的那场直到梦想，深夜里我像点点光亮，在空气里飘荡，有你们陪伴，不再彷徨，不再迷惘。初见以前我只是模样，遇见后我不再 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揭晓到这里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支持的原创歌手和歌曲本周都上榜了吗？赶快行动起来，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在接下来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为大家揭晓本期榜单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新华网联合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承办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53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乔川。在揭晓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榜单之前，还是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期为所有的小伙伴们准备的互动礼品。本周的礼品是来自于 PPTV 视频网站一个月的会员资格电子券，只要大家关注并且来留言，就有机会得到这张电子券，千万不要错过。下面进入到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结果。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第五名刘倩彤《无花》上升两名。 从你离开以后的我，生命中那些细微美的微光，能感到你坠落这无花，静默无 By your side， 下降一位。 You know it, baby, none of us can hide from love.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show that we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Maybe I'll give you more.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by the way of your love. When it comes to you, I can't put nobody above.Would you let you down even if you hurt me, yeah Why not be by your side even if you leave me 第三名梅诗维第一首歌献给生活下降两位 我想把第一首歌献给生活尽管它总是丢给我一堆难题我愿意把这首歌献给生活告诉他我还没有退缩 第二名庞奇祥习惯上升两位 习惯了被刺痛也不愿做你的过客进我的伤口固执还不息不休当心脏被掏空脑海的你却又触摸 第一名曹敬鹏梧桐梦上升一位 周冠军歌曲出自于曹敬鹏演唱的《梧桐梦》。95后的曹敬鹏从小特别喜欢唱歌，高中开始呢学习音乐，并且成功考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音乐表演系。大学期间和几个朋友在一同创建了原创音乐社团，并在课余时间自学录音、编曲等一些音乐制作相关的知识。 带领着社团发行了首张由大学生制作的原创音乐专辑《圆梦》。曹敬鹏的原创作品《来不及》也成功入选了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2017年度 Top 10当中，获得了这么多的好成绩，和平时的努力一定是分不开的。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梧桐梦》是曹敬鹏新创作的作品，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全是可悲的胡闹，夏日秋风吹拂他的光亮，只留下独自欣赏。习惯于旧梦，也幻想有天不再奢望，总是暗示心慌张，也有点迷失了坚强。转眼花又像梦难忘，时来重小心意回肠，梦天早已经泛黄，渴望只会让我原地彷徨。当梧桐幻想凤凰成了可笑的下场， 以上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非常喜欢的那首歌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其他人。下面进入到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那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非常优秀的作品呢？马上为大家来揭晓答案。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新歌是来自于李昂星的《青山》。这首歌听起来特别的清新放松，轻快的曲风不禁让我们心旷神怡。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浙江舟山群岛朱家尖岛南端的一座山。大青山是朱家尖山海完美结合的一个景点，从山下开车满眼绿意，从山脚到山上，一边是海一边是山，一直开到山顶，视野开阔，可以俯瞰整个沙滩，特别幽静的一个好去处。这么美的地方，自然创作出来的歌曲也会格外的动听。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李昂星创作的这一首《青山》。 曾经有座山，山边有片海，海边有片蔚蓝天，云儿围着转。住在了山底大海边，请你一起来广岛蓝海，笑歌青山，庸人至死终不换。你看那阳光和沙滩，听那鸟儿把你喊，听渔场下和旧路串，想着还没人过到一百岁。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可爱的你，一起一起一起一起。 广岛蓝海角的青山，有人执子终不换。你看那阳光和沙滩，听那鸟儿把你喊。多少年去海，大青山，那大青山，你是世上最可爱。想陪你活到一百岁，请你跟我一起来。哎，大青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大青山 有原创大不同，就在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新歌是由金品言和龙雨桐带来的《幻想》。金品言被称作氧气女生，是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2015级的学生，老师呢是彭龙教授。有着阳光笑容的金品言喜欢用生活记录平时的点点滴滴，再创作出特别好听的作品，用音乐表达出来。这首和龙雨桐合唱的《幻想》，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幻想一万种可能，如果我们没有分，幻想身上的体温就像逝去的黄昏，幻想独特的吻痕，哪怕话语再冰冷，直到不再续的缘分，何必空等。分分秒秒数着我爱的人，关上了门，迂迂回回的问，曲解眼神，哦，已经夜深。初上云端的月儿孤独清冷，回头的路雨雨深深，盖着是坠落的星辰，幻想随意的指纹是回忆的分身，终将停止的风声，何必空等。分分秒秒数着转身人，关上了门，迂迂回回的问，何必认真，哦，已经夜深。初上云端的月儿孤独清冷，回头的路雨雨深深，盖着面具的绝儿自叹自问。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推荐这两首新歌。在节目结束之前，依旧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有如何为你喜欢的歌曲来进行投票。欢迎大家在百度乐播、喜马拉雅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来下载收听我们的系列节目。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最有温度的音乐， 让我掉下眼泪。 最有态度的节目， 你买不起就说这东西不好，这是混蛋逻辑。 然后一个男的就走过来给了我50块，说小姐能不能不唱了。 那会儿大家是真的喜欢，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来发泄啊！你高兴 也没有劲 儿， 对。 中国摇滚榜重磅出击，引领独立时代风向标，感受永远的热泪盈眶。无态度不摇滚，中国摇滚榜，中国摇滚第一榜。 无态度不摇滚，最有温度的音乐，最有态度的节目。这里是中国摇滚榜特别节目《摇滚碟中谍》，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OK， 那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推荐分享的这位音乐人呢、如果是比较关注独立音乐，还有喜欢听民谣的朋友们，一定非常熟悉了。他就是中国的内地独立音乐人赵照，同时呢，也是一位民谣摇滚歌者、音乐制作人，也是无花果乐队的创始人。 我觉得在整个中国，当你老了这首歌，恐怕没有人再没听过了吧？ 对，说唱就是唱。 当你老了。 对，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吗？他去 KTV 就一直在循环点这一首歌。 那他新的真是够老了。 对，然后自己唱到就泪流满面的一个状态。 okay， 那真的是走心了。 对，走心的一首歌。那我们都知道，由赵照作曲的这首经典的歌曲呢，被许多知名的歌手都翻唱过。 是。 那他甚至还被莫文蔚唱到了春晚上，受到了全中国亿万观众的喜欢。赵照在独立民谣圈里已经是一位很资深的音乐人了，就连凤凰传奇都向他邀歌，而近两年大火的赵雷也是他的徒弟。 哎，那应该是一个资深前辈的世外高手的感觉啊。那赵照呢，是一位公认的高产音乐人，但是自从2012年第二张专辑发布以后呢，却迟迟没有发表第三张专辑。今年会出新专辑吗？这个猜测啊，从2013年开始一直问到了2017年。 对，太多人在等待了。 是啊，今天呢，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来自赵照同名专辑当中的经典作品。各位呢，在收听的同时，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留言，把你的感受分享给我们。 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收听节目大家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多听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开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真诚自由，倾听音乐的生命与个性，汇聚情感创作背后的累积。摇滚碟中谍。 寻找最直击内心的呐喊。 老气横秋的少年，少年心性的老头，这是赵先生对今年这张专辑的阐述，也是对自己的独白。在赵照这张同名专辑中的12首歌曲啊，都是赵照在过去的20年间创作却没有发表的作品。这是赵照对自己过去生活和音乐的梳理，也可以说是一个补丁。 哎，那赵照的个人同名专辑正式上线，也是首度与风华秋实展开了合作。那风华秋实多年来与汪峰、黑豹、郑钧等国内知名摇滚乐手均有合作，深具中国原创音乐基因，这可以说是最不状态化的一张专辑，没有固定的曲风，也没有常规专辑制作的这种条条框框，就是一张赵先生的率性制作。 没错，那多年以后呢，在无数个黑白颠倒的日夜里，赵先生将专辑中的歌曲千万遍的建立、推翻、再斟酌哈，这些收录的歌曲呢，在创作的时间上跨度将近20年。包括了1997年创作的《爱情火枪》，也包括了赵照近年创作的《夏日的最后一天》。这首歌呢，是他创作于夏末秋来之际，表达了一种坐在真相里寻找真相的心情。好了，那下面呢，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夏日的最后一天》。 没有办法，我只能静静守候，没有什么，这就是真相。没有办法，我只能静静守候，没有什么，这就是真相，这就是真相，这就是真相。 曾说，歌不是生活的全部，但用来记录生命。有歌唱的日子，不必刻意的拘泥。在赵照的歌中呢，有种对人生的敏锐观察，让人们在听过歌曲之后都不自觉地回想起曾经的故事。 是啊，那新专辑中呢也是如此，这些有着不同年龄的歌曲也是尽情地展现了多面的赵照，也让许多人在这张专辑中呢找到了各自能够对应的不同的故事和感受。赵先生说呢，这些歌曲如果现在不做，以后啊就很难找回到以前的状态，更难还原这些歌曲本来的面貌了。 你知道吗，前几天在评论里看见民谣女歌手程璧给赵照的留言，她说可以无限温情沉稳地唱出叶芝的那首《当你老了》，也可以捣蛋可爱地唱着童年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而这首新作《过期荷尔蒙》带着毫不过期的荷尔蒙气息，律动、吐字和语气都很合适。 哎，其实一个女生这样认真地给一个男生做评论 证明什么？ 有好感 对，证明至少欣赏。 是，接下来呢还是来听一下这首《过期荷尔蒙》，来自赵先生。 自己朝前走。 行，摇滚随心。这里是中国摇滚榜。 其实有些乐迷听歌的时候呢，总会困在音乐风格当中难以自拔，或者是走不出来哈。其实现在很多音乐人都完全不想局限在这一点。赵照认为呢，反倒是没风格的音乐才更自由，具有表现力，而歌曲的旋律和节奏都是为了表达想法来服务的。说明个什么问题呢？我要有风格啊，没风格也 OK。 有的时候没风格就是一种风格。 对，没风格就是有风格，就跟女生一样，没事就是有事。 你老联想到这方面，不说了哈。那在赵照的这张专辑当中呢，我们还是能听到他加入了美式摇滚、英式迷幻等音乐元素，各种元素与歌曲的结合加大了创作和录制的难度。那赵照也是坦言，重新创作的过程中呢，爱情火枪是最难将新元素融合的一首歌。那录制过程当中最难的是过期荷尔蒙，难在 riff 和动机的实现上，每一件乐器都推翻了很多次。 哇哦，那这回呢，每一首歌都经过了精雕和细琢，但利益呢却是率性而为的。有人说啊，赵照的声音经过履历和年龄的沉淀，没有太大的悲喜起伏，这种不悲不喜的情绪状态却给人们最平淡的真实感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哈？ 就是唱当你老了的感觉。 城市迷藏，一起来听一下。 唱一首生 19岁到20岁之间呢，赵照成立了自己的第一个乐队 NONO。20岁初呢，他开始创作音乐之后，作为翻唱歌手开始在南方演出，在积淀的同时，也锻炼了自己全方面的能力。 在1997年音乐学院呢，赵照和自己的乐队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而且是1000人的演唱会，那就很厉害了。 第一次就搞得很大。 那从98年开始呢，赵照在北京开始了自己的民谣人的音乐生涯，像原创曲目《姑娘》。你就嫁给我吧，还有燃烧等等，都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品。 那到后来呢，赵照认识了包括野孩子等一众音乐圈的好友。那个时候赵照的生活很简单，往返于西坝和琉璃厂，在酒吧和琴行之间周而复始。而专辑《大金厂》也仿佛是到北京这10余年的一个岁月的纪录品。后来赵照进入了大家的视线当中，得到了更多的赏识，也曾和爆红的机会擦肩而过。 但是呢，在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他都不放弃歌曲的创作。那截止到目前呢，赵照的个人全创作呢已经达到了600首。 哇， 估计现在已经不止这个数了哈。下面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赵照专辑里面的一首《大桥边》，也就是1/600哈。马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另外呢，在听歌的时候别忘了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来发表你这一刻的听后感。 有没有一个有你的地方，有没有一个我见不过的隐形城，有没有 欢迎回来。那除了音乐风格的不同之外，赵照这张专辑还隐藏着赵照对生活的感触。专辑封面是大片的黑和红，这和其中的这些作品一样哈，红就代表着激情、生命力和热爱，而黑呢则是沉落、悲伤和压抑。 嗯，那一直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哈，赵照的一首新歌《粽香》 是， 这不禁让很多人开始思乡，想回到母亲的身边，听一听她的唠叨，吃一吃她做的饭。那这首歌已经发布呢，就吸引了人们的倾诉，也念出了自己对端午、对粽子的各种回忆。 没错，那赵照虽然时隔五年才发了这张专辑，但他一直没停下发布单曲的节奏，而且每一首歌呢都可以说是别具一格，时不时就让我们感慨，真是又一次大饱耳福就对了。 哎，那下面也让大家大饱耳福好不好？马上带给大家的这首歌呢叫做《一定》。在这首歌的网络评论中，我们尽可以看到网友们的各种心愿和自我鼓舞，这也是属于一首歌的魔力所在。它可以让你自由的畅想，而这首《一定》是来自内心的坚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一定》，送给大家。 一定有个魔鬼想变成上帝，一定有个姑娘还那么孤单，一定有个猴子想变成老子，一定怎么阴暗肮脏出来的白兰花才够美丽，否则你怎么能这么惦记着它？要不然你就睁一只眼再闭一只眼吧，用你的鼻孔看看它是不是这样啊。 目前呢，独立音乐人赵照的最新一首单曲《一树桃花开》在近日呢也是正式的上线了。那这首呢由赵照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意在送给每一段时光和时光里的每一张艳若桃花的笑脸。 因为对传统文化的喜爱，他多次将自己创作的诗句融入到了音乐当中。赵照用这首歌来表达万事万物的妙不可言，每一段时光都需要细细的品味。那据悉呢，这首歌的歌词来源于赵照2010年的时候在北京山里游玩得来的一句歌词：为你盛开，风从二月南方来，你在阳春三月开。我还以为他是看了《三生三世》之后得出的一句十里桃花，但并不是哈，早就有了。那当时这首歌呢还只是一个雏形。 直到2015年赵照偶然去剧组采风呢，无意间就想起这首尘封许久的歌曲，于是在和导演和主创人员沟通之后呢，做了旋律和歌词的改编，最终呢形成了这首非常 适合单曲循环的歌。那赵照先生很多的创作都是这样慢慢打磨出来的。 没错，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二十年前傲慢，二十年后偏见，这句话是他对请你轻一点折磨我这首歌的一句自我点评。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赵照，请你轻一点折磨我。 说你想的光作为大，双腿间长着一朵花，你说我是个错误，是个笑话，可我已经爱上你了。上面折磨我呀呀，想找个人来折磨我，什么没人折磨我呀呀，这叫你快来折磨我，这年轻 娱乐评价赵照说呢，作为一个经摇滚出道的音乐人，赵照是一个不介意言语表达的创作型歌手，而是专注于音乐创作。赵照的音乐态度呢是坚守的，他能准确区分表面化的东西和简单质朴的本性，是截然不同的概念。那从人性的角度、历史的渊源以及音乐的内里做过深度的思考，哇，真的挺累的， 挺累的。那赵照对于歌词的创作强调真我的不可或缺，保持创作的自然，他和很多艺术家的态度也有相通之处哈，那就是降低生活的标准，提高做事的标准。无论是唱歌创作还是生活，赵照都秉持着这种态度。 对，用现在流行的话说，这种生活方式就特别 real 是吧？ real 特别执拗。 对，好了，那到这里呢，我们这期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互动方式。 那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来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来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收听节目大家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多听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一期再见。我是小奥， 我是张亮， 拜拜 拜拜。 本节目由中国音像协会、深圳国家音乐产业基地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出品。每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等你来摇滚。 你说你想的光作为大，双腿间长着一朵花，说我是个错误，是个笑话，可我已经爱上你了。什么折磨我呀呀，想找个人来折磨我，什么没人折磨我呀呀，再叫你快来折磨我。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Fresh Radio。